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雪，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暴雪，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如果您生活中有任何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董老师，有一位男士哈，在我们听友微信，这个在我的工作微信号里，他发来了长长的他的情感的一些内心的，应该说故事，或者说他的心情，以及他想和您交流分享的一些问题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他现在呢是一位丈夫，也是一位父亲，但是他对他现在的生活情感，他觉得很失落。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他自己也写了一下他过去的情感经历哈。他说呢，他这个过去啊，曾有一段让他刻骨铭心的情感。这个情感呢，是和他的一位同事，女同事。这位女同事呢，也是他的上司。原本呢，两个人只是在这个工作职场上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临时的关系哈。但是相处下来呢，他会发现和对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默契，情感还有其他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契合。那么他和这位他的女同事，也就是他的前任，他的顶头上司之间呢，他们之间也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他们两人感情是没有结局的，特别是因为他的那位女同事呢，其实是有家室的。而他呢，也已经年龄到了40岁了，所以呢，他呢就说他想这个结婚，想进入正常的生活哈。他说他想重新找女朋友了，那么这个对方呢，也是答应他应该重新去找女朋友，应该有自己的家。于是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这位男士哈，他说我也是为了结束这样一段关系吧，那么我也觉得这是一段孽缘吧，让我有压力吧，所以呢，我就属于那种匆匆忙忙的进入了下面一段关系和婚姻中。他说因为我和我的那位女同事在后来的2年中一直在反反复复，在纠结中度过，分分又合合，始终难以下定决心彻底决断。我的个性可能就是这样的，不够果断，而他如果一抹眼泪或者一缠绵，我就放弃了。他说那么我想一想，这个不能是这样，眼看我就要到40岁了哈，我一定要决断。我的原则当然是 不去破坏人家的家庭，但是如果让他自己要离婚的话，可能他自己也很难做到。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一次一次商讨无果之后，我就决定不再搭理他。在这样一个阶段呢，别人就给我介绍了我现在的妻子。那么和现在的妻子呢，他说这个我们是同学，是发小，是我同学时期的校花。刚开始呢说可以接触一下，但是一下子好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那个阶段了哈。他说其实是我为了尽快的摆脱上一段感情，于是他说我就想通过这样一段婚姻关系去忘掉那个让我难忘的前任哈。于是呢他就进入婚姻了，进入婚姻关系之后很快就发现很快他们也就有宝宝了，有孩子了。于是呢这个男士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啊，进入婚姻前，我身边的朋友铁哥们都曾经劝我，说我进展太快，太着急了，说应该至少相处一年，彼此再多一些深入的了解，冷静下来再做决定。说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啊，我的智商已经负数了，我只顾着往前冲，有一点我差点忘了交代，我和现任呢，其实现任的妻子，我们当时是异地恋，我在北方工作，他在南方，我为了长久在一起，为了孩子，我都离开了北方，到南方重新打拼。说实话，现在看来真的是很疯狂，为了能在身边照顾家庭，可以不顾现实，放弃一切已经拥有的平台、人脉圈子、生活方式、环境习惯。当家庭生活各种压力袭来时，你就会发现夫妻生活，特别是有孩子的生活，完全是你想象不到的压力山大。当然，更重要的是，你完全没了自我，你好像没有正常的自我空间，一切都是以孩子为中心。他说我是一个传统家庭长大的70后，所以我完全接受理解这种生活状态，应该是大多数家庭的常态，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也在妥协和隐忍中维持着现在的家庭和这种夫妻关系。为了孩子，这种夫妻关系是不是 80% 都是这样的？ 80% 的家庭都是这样的。我不能去抱怨，我就像在忍受，我只能是埋头向前走，我已经没有再回头的资本，我只能选择在现有的资源基础上谋求更好的发展，更好的收入，完成男人的家庭使命。至于曾经拥有过的生活享受，已经无福享受了，只能被责任和使命、道德一起绑架。他说这是他内心的独白哈。那么他想告诉我们的，其实一来是不知道他现在的生活中他如何该自处哈。第二呢，他说我想听听像董老师这样的情感专家，您能聊一聊您的看法和建议吗？非常感谢您和这个节目陪伴了我许多个难眠之夜，那我也特别希望你们推荐我，比如说能看一些书啊，或者能读到一些文章啊，能给我一些生活的启迪和光明。他似乎觉得他现在的生活他是在抑郁寡欢当中哈，他是在埋头向前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另外他想告诉我们的听友，他说千万不要那么着急的进入婚姻啊，那是对婚姻的一种不负责，恋爱是一回事儿，婚姻是另外一回事儿。尽管这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婚姻，但是通过学习和了解，我们以及将来看到这些故事的你们，在面对情感的时候总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谢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哈。我从他这个文字当中其实听到他自己在一点一点的成长，摆脱之前的那个感情以及现在的生活对他自己的困扰，他在一点一点的看清这些事情，所以他的现实感特别强，而且具有一些奉献精神，他会希望别人从他的故事里边有所借鉴。 对的。 其实不管是婚外情也好还是什么情也好，从感情的角度来讲，每一段感情都是值得去尊重的。所以我也希望这位先生在去回顾或者回味自己之前做的事情的时候，给那个感情本身应该是尊重的，那个并没有错。可能如果把感情再扩散到现实当中，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事情是不妥当的。也正是因为他觉察到这个不妥当，所以他才选择了离开，并且进入下一段婚姻。 嗯、 所以这里边我希望这位先生做的第一个心理建设就是尊重自己过往的情感经历。 嗯、 那个情感那个体验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除了在情感上去尊重这段感情给自己带来的体验，第二个也要从认知上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建设。就是所有的这种婚外情其实它有一个基础，比如说你体验到很甜蜜，好像似乎这个人才是最适合我的人，嗯，我总算是遇到了适合自己的人，然后经历了一段适合自己的感情， 嗯， 那种体验特别好。但是你要想到一点，就是你们两个的关系的基础是他也有家庭，你也处在某种状态，就好多人忽略了这个东西。那么有可能比如说让你们抛开原来的家庭再重新生活在一起，还得面临各种现实的问题啊。所以真正让人去体验到这个婚姻或者情感带给自己的快乐和丰沛的，不是说哪段感情，当然人也很重要，是什么更重要呢？就是对这个婚姻感情的经营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跟他说这点，是希望他脑子在心里做一个转变。因为在这个时候人有可能是这样想的，就是对情感这个事儿他会持绝望的态度， 嗯， 比如说只有那段才是 OK 的啊。然后当他心里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在这段感情，就现在这段感情里边，他就会找不到一些可以经营的思路方法，他就没法很好的激活和享受当下这段感情。 嗯 啊，所以我希望他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感情幸福的更相关的那个因素是经营。 嗯 啊，而不是说跟谁那一段那就是唯一的一段 对 幸福的事情，不是那样的。 对， 然后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相信时间的力量，就是有些事情我们在短时间之内还没法在情感上释怀，在认知上去想通，那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难的， 嗯 啊，所以有时候要给自己时间，也给对方时间，就慢慢的往前走，有些东西就会被冲淡。当有些东西冲淡之后，你就会看得更清晰。你看得更清晰的时候，你就会从那个过程当中走出来，你也能看到就是当下的这个状态。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挺适合他的，就是有个人抱着一个大石头，然后找一个智者问说：“我很累啊。”说我抱着手里抱着东西我很累，特别累，然后我也不能腾出手来去拿我现在想要的东西。 对啊， 啊，然后这个很有智慧的人就也没有说你抱一破石头干嘛，你把它扔了不就行了吗？ 嗯 嗯，然后也没有说这石头是个宝啊，你抱着它里边可能有金子，都没说，只是提醒他你不断的看看你手里抱的是什么。 嗯 啊，你手里抱的是什么？哎，终于有一天他发现，哎呀，我抱了一块没用的石头，他可能就扔掉了。 嗯， 那么他扔掉之后，他也就腾出手来去拿别的东西了。 嗯， 所以我想跟这个先生分享一个方法，就是不去从道德层面去评价定义自己过往的这个感情经历， 对， 而是试着去看， 嗯， 试着去感受。你越试着去没有评价的看，越试着没有评价的去感受，不阻碍自己的时候，你就越容易看清，越容易看清就是越容易放下，越容易走过，越容易把精力放在当下的你的这个感情也好，家庭也好，事业也好，越容易放在现在。哎，我对他是有信心的，因为他的现实感和现实能力特别强，因为他已经在一步一步的建设自己了。 嗯 啊，所以希望我们的这些提示能给他一些其他的帮助。 嗯 啊，然后让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方法把这些提示串起来，能帮助他更好的去恢复到更积极的那个状态。 嗯，对，所以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哈。 有的， 您觉得他绝对是有这个能力的。 对的， 嗯，我也觉得是这样。而且其实有很多人像他说的，可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就像他说的那80%一样，可能也过着对自己当下不满意的生活或者是情感状态， 是的， 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思考。 对， 这位先生他已经开始在思考他现在的状态了哈。 对， 一旦有思考，那么他有了这样一个觉察，他可能就会找到更好的方法去改善他现在的心境，和他现在的情感状态。 没错没错， 是吧？ 是这样的。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情，今夜思雨情，正在播出。 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20岁的，好像是个女孩子了哈，也是在微信里问我的问题。她说我父母离婚了，现在呢我是支持他们离婚的。记忆中我父亲是一个嗜烟嗜赌，总是沾花惹草，欺骗玩弄无知女性感情身体，还有严重家暴加精神暴力的人。每天我父亲要抽4-5包烟，嗜赌，弟弟妹妹自己的学费都交不起，家里没钱买煤气粮食，还要拿钱去赌博，总是和一大帮叔叔聚众赌博到凌晨3-4点。我和弟弟睡觉的床和爸爸赌博的客厅就一帘之隔，总是穿着爷爷的保安制服冒充警察，在网络上现实中还去欺骗玩弄无知女性的感情和身体，总是用电线皮带把我们吊起来抽打，再赶出家门。爸爸总是说我是没脑子的，生了我倒了8辈子的霉。妈妈和爷爷奶奶的关系很不好，在很小的时候就帮着妈妈打工赚钱，家里很多家务都是我在做，但是无论我怎么再努力，妈妈永远都不满意，她夸奖的永远是别人家的孩子。到后面自己渐渐的也不愿意再做无用功了。小时候呢家里很穷，总是穿别人家小孩不要的衣服鞋子，背人家不要的书包。爸爸妈妈总是当着其他同龄人的面会打我和弟弟，所以在学校里我也总是被同龄人当成集体欺负的对象。后面爸爸妈妈分开了，他们没有结婚证，还没有到结婚婚育的年龄，他们就在一起了。所以呢分开以后妈妈不肯要我，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出去打工，那我不愿意，因为那时候小学还没有毕业，而且也是那时候我才知道我出生的时候其实我妈就想掐死我，因为我左眼一片红还不会哭，所以他当时都不想让我再活下去。半年以后爸爸妈妈重新结婚了，半年以后爸爸重新结婚了，新的阿姨成了新的妈妈。在初中的时候阿姨让我一起帮忙打工做家务，我很不愿意，再加上性格孤僻不会说话，阿姨到现在其实也很讨厌我，不允许我进家门，总是扬言要把家里我所有的东西扔出去。生病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医院，他也死活阻拦，强烈的阻止我上高中，即使自杀都没有能改变爸爸和阿姨的决定，妈妈那边也很无奈。我该怎么办？去两边都很尴尬，虽然说跟了爸爸可是没钱就会被讨厌，连家都回不了，妈妈那边叔叔也不是很欢迎，跟他那边的小孩也很陌生，妈妈和跟着妈妈走的弟弟也很讨厌爸爸，妈妈说曾经家里欠别人一屁股债，那么爸爸也当时去借钱给别人买花等等这样一些哈。这姑娘还说了很多很多，我就不念了，越念越听着挺悲惨的哈。20岁，看来是他爸爸这个现在也不想要他了，也要离婚了哈。那么他不知道他自己该怎么办，就是他还在考虑跟他的爸爸还是跟他已经改嫁了的妈妈，那边妈妈带着弟弟也改嫁了，因为那边有个叔叔。 明白。 这个女孩子真的是过得好不容易哈。 很不容易。从我们来从最基础的来帮她分析一下哈。从文字上来看呢，她愿意去找我们来倾诉这个问题，就证明她内心里边的信任感还是有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挺关键的。因为有的时候在这种状态跟功能，就是状态不稳定，功能又不健全的家庭当中成长出来的孩子，他的信任是破碎的。他其实也不愿意找任何人去说这个事情，然后他还能找我们说，证明他的信任基础还是有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第二点，他说的挺清晰的，条理很清晰的，就说明他的思考能力有。这两个是最关键的，就是一个是我们对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信任，那这个信任会带给我们希望吗？就是我们觉得还有希望，还有可以延伸出去的地方。就是我的世界，我的生命可以往外延伸。 对， 这是第一个好的地方。第二个好的地方就是他的思路很清晰，表达的很清晰，证明他具有一定的思考能力。OK， 只要有这两点就没有问题。他就可以选择自己到底是该怎么去做。比如说他20岁，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上学，或者是已经在参加工作了。 如果是上学或参加工作的话，我是给他有一个建议的，特别是如果他参加工作的话啊，因为参加工作意味着经济上有一定的独立性了。 嗯 啊，你看我对社会有基本的信任，然后我在自己的生活上面有一定的独立性，那我又有一定的思考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尝试着跟你现在原来的家庭是保持一个叫脱离的状态。 嗯 啊，你不要卷进去太深了，因为那个太复杂了，太复杂了。 对， 嗯，可能你进去之后更多的会体验到伤害，然后体验到抛弃，啊，体验到这个没有人理喻你的感受，啊，所以与其还不如现在你往回收一收，往回收一收，更多关注在自己的发展上，因为我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他的这个经历一定对他的心理上有一些伤害， 嗯， 一定是有的，这个我们不否定，但是我们也要相信人有无限发展的潜能，特别是在越恶劣的环境下，这种潜能被激发的就越多，反而有时候会形成一种很正向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说心理学上有时候有一些预测是错的。 嗯 啊，就是比如说你亲密关系或家庭不稳定，孩子将来一定就各种不好，各种有问题。 对， 不是， 嗯， 不是这么直接相关的。 嗯， 就是有一些家庭不稳定，经历很坎坷，哎，他反倒发展出很独立的特性、个性，嗯，还有就是对社会很亲近、很喜欢跟社会接触的这种个性。我觉得他就有这两个点会被我们发现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不否定他内心肯定在情感层面上会受到一些伤害。 嗯， 哎，这些不着急，这些慢慢来。所以现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先选择脱离独立，然后慢慢再去找其他的，解决其他的问题。 嗯 嗯 嗯，如果他能够自己独立，其实更好哈，是吧？ 对，二十岁了应该可以。 我也觉得是二十岁了，嗯。 对， 他好像是没有在读高中，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能挣钱养活自己了？ 可以去工作， 哪怕能给自己。嗯，挣到钱能让自己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证。 对， 对， 对， 对， 自己照顾起自己来，而不是非要到父母的某一方去。 对对对， 嗯，让自己特别的难受。 对， 那可能就 如果他在法律上寻求一个所属关系哈， 嗯， 就是归谁，其实我觉得倒没那么重要。 嗯 啊，你可以选择一个，就是你脑子里感觉想归法律上归属到谁那儿都可以。那就 其实二十岁了还有这个问题吗？ 我不太清楚。就是， 按说未成年的孩子在父母离婚的时候法律上有一个归属哈，你跟你爸还是跟你妈。 对， 对， 对。 当然他说二十岁是我问他的，他说二十岁， 嗯 okay。 有的时候农村是这样的，他按虚岁来算。 就是虚一岁。 不知道。 十八九呗。 哎，十八九。 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就独立出来。 嗯， 就是独立出来就是跟你原来的那个就是不太好的那个环境啊。我们先独立出来， 嗯， 自己往外走一步，嗯。其实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心理建设，就当时我现在不上学了，我出去打工呗， 嗯， 啊，就做这么一个心理的，改观改念吧，啊，这样感受上会好一些， 嗯。 当你在经济上有了自己的一定收入，然后你本身对社会就有一定的信任感，思考能力也不错，我相信他意志力还会很强， 嗯， 就是吃苦耐劳的意志力，哥们儿都会很强，所以很快的你就会获得力量， 嗯， 获得除了。就是原生家庭只是给我们力量的一个渠道。 对， 我们除了原生家庭，大概还有五个渠道能给我们力量。 哦， 啊，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 对，能给我们力量。 比如说我心理上的这种思考的成熟感、信任， 嗯， 比如说我跟社会的接触，社会给我的积极回馈， 对， 啊，比如说还有就是跟咱们节目的这种互动，这也属于社会支持系统。 对对对， 对吧？比如说将来你可能会遇到你自己喜欢的人。 嗯， 新的情感， 嗯， 他又会给你力量， 嗯， 所以那一个地方没有力量，没那么大关系， 嗯，所以不用怕， 不用怕， 而且你会发现你自己，如果可以的话，越来越强大， 对的，对的， 你就不再害怕，因为你不再是你以前那个躲在客厅帘子后面的那个小姑娘了， 嗯， 是吧？ 嗯，是的， 当你能有能力照顾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周围的那些人。那些让你害怕的面孔， 嗯， 你就没有再那么害怕了，因为你有能力躲开他们， 嗯，是 吧？ 是的， 嗯，好，谢谢董老师。各位，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大家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 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咨询我们的节目，需要和我们的节目来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了解到其他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这样一些方式和我们来分享交流。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这风铃跟心动更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初见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阳光，将吉他斜背在肩上，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白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 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幺零七点三，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雪，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暴雪，偏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90%， 最低气温零度。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天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的情感问题。这些情感问题大家听到的啊，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是听友和网友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发送给我们的，所以您也一样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节目中情感问题的讨论。如果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和我们节目来交流。有位先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啊结婚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我的孩子呢3岁多了，儿子，我现在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在这个家里吧，我没有发言权。这家里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婚房住的是老婆家的，是岳父岳母买的，老婆呢赚钱比我稍稍多一点，老婆年薪40多万，我的年薪10多万。老婆家里边呢，他父母两个人都是退休了，有工资，而且两个人的工资呢还不低。老婆呢是他们年岁很大才有的孩子，老婆呢是他们心头肉，他们对老婆特别好，早就说好了，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呢是由岳父岳母给看着的。那么岳父岳母呢是这样，岳母常常在我们家一住就是1个多月2个月，有的时候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但是没多久又来了。其实我岳父母年龄也不是很大，但是呢我岳父母两个人呢毕竟是上一代人，在家里边还是觉得有很多的不合适，而且他们特别有家长作风。他们来了之后，我在这家里基本上没有说话的权利，餐桌上家里的任何方面似乎都是岳母、我老婆甚至是我儿子说了算，我说不了什么，在家里边没有发言权。我一张嘴经常就会被他们说，哎呀行了，你就别说这个了。或者呢我的岳母就说，你说什么呀，你这是算什么呀。总而言之被否定，在家里面没有地位。有人也说了，说我应该想开一点，老婆挣的比我多，房子又住的是老婆家的，孩子呢还有岳父岳母带，自己呢就别要啥发言权了。可是呢自己总觉得越来越在这个家里啊没有男人的气节了。过去我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就挺想出去的，出去在外面嘛，好歹自己还像个男人嘛，回到家里简直不是一个男人。该怎么办？也不太想和老婆更亲近了哈，因为老是觉得 还是她老公吗？还是她丈夫吗？就是一种心情跟你们说一说吧。怎么办呀？ 这让我想到，要啥自行车，要啥自行车。有一个案例跟他挺像的，就是也是一男性啊，他去他老婆家拍照， 嗯， 他会被轰出来 啊。 就是比如说出去玩，跟他岳母一家人哈， 嗯， 出去拍照的时候呢，他岳父就说你先出去，我们一家人拍。 啊、是吗？ 就这种，对，他就出来，然后他们一家人拍完之后，然后再怎么着，嗯，我觉得是可以给他两个方法啊。 嗯， 第一个来讲，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为这个事情特别烦恼吧，我感觉哈， 嗯， 啊、第一个方法，你要找准这个关系链当中的关键人物， 嗯， 啊，就是现在你们家这一系列的关系链当中的关键人物是你的太太， 嗯， 那么你尽量在私密空间里边，就是不是当着全家人的时候，多增加跟你太太的互动，这样呢，你就会把你跟你太太的这种核心关系拉近， 嗯， 啊，在你太太面前也会有作为男人应该有的地位，这样慢慢你在整个家庭里的地位也会有变化， 对， 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其实男人的地位在家里基本体现在哪儿呢？基本体现在这个在教育娃的时候，就教育孩子的时候啊，需要一个权威的父亲，这个时候确实也需要太太帮着去树立。 嗯， 让给孩子规矩和勇气，还有权威的这种感觉，特别是对小男孩来讲，可能还挺重要的。 嗯， 这个点呢，我觉得你可以跟妻子去协商。 嗯， 啊，去协商，这是第二个，说两点建议，三点吧，又想起一点了。第三点呢，就是在外头，其实更多的这个男性的活动空间啊，或者是他的价值来源的战场啊，其实更多的应该在外头。就算是没有这个事儿，就算是没有所谓的年薪多这么多，没有所谓的婚房是这个媳妇家买的，也没有这个公婆老来住，家长作风，就算这些都没有，其实一个男人他更多的这种显示自己是男人的这个场所啊，也应该是在外头， 嗯， 其实在家里基本就处于交权的状态就行了， 嗯嗯， 啊，他只是这个是被动的形成这种交权的状态，他心里就可能不太舒服， 对， 啊，如果是这个，你就通过刚才那两个方法，一个是跟你太太在一起的时候。来建设这种自己的这种形象跟感觉，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好说，不是要来的哈，是做出来的。要是要不来，第二个呢，找机会跟太太说，孩子他其实是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父亲， 嗯， 啊，帮助他建立规矩跟探索的勇气，以及受挫的时候他会有那个能力去或者有信心去往前行动， 嗯， 啊，这是对内。对外呢，就是你在外头如果能体验到自己足够的这种男性的价值感。我觉得就可以了，观念上一转变就行了。 嗯， 那回家他们想做主就做主呗。但是反过来说呢，可能有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也不能称之为问题，是现象吧，有一个现象吧，好多都是这样的，就是特别是家里就一个孩子的， 嗯， 啊，还有特别是他这种老来得女的， 嗯， 往往会出现就是父母跟孩子他分化不开， 嗯， 就粘得太紧了， 嗯， 啊，你等于娶了一个老婆，是等于娶了一个家庭， 对对， 父母也会黏过来， 对 啊，他们不愿意因为你结婚了就这个疏远掉或者自我感觉疏远掉跟女儿的那种 关系， 关系，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对吧？所以他有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他你要记住一点，孩子就是他的太太，就这个女儿，她的自然发展规律是倾向于独立和脱离的， 嗯 啊，她不是愿意在家里，她虽然表面上可能要依附父母，但是她内在的动力是这样的，那么这时候她就需要外头有个安全的环境和伸出一只手来迎接她，就像需要王子来把公主给吻醒了是一样的， 明白了 啊， 要把她救出去， 要把她救出来，所以太太的最心里的那个想法跟你是一样的，所以你这时候就要单独在太太面前，你就要有王子范儿，有英雄范儿了。 嗯， 哎，这时候慢慢的，妻子都会帮着你把这个在家里的这个给竖起来。 嗯， 啊，这是个内在逻辑，但是切记不能去要哈，就不能去指责，说你怎么这个，你应该怎么着，或者我怎么着，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这一抱怨就不是王子，也不是英雄了。 嗯， 啊，就有点像那什么，像那个哎呦，像怨妇什么那种感觉了。所以千万不要抱怨。 嗯， 去做。 嗯，啊。好，另外有一位哈，这是一位女士，她说我们两个人啊结婚3年的时间了， 嗯， 其实我们这个自己恋爱的，而且感情也应该还算是挺好的， 嗯， 那么结婚大概在1年半左右的时候呢，考虑到要孩子了， 嗯， 可是我们会发现我们自然受孕遇到了困难，那么我们当然就 在这个路途上就开始像很多人一样积极的需要帮助的去备孕了哈。我呢就属于那种比较容易焦躁，总是要去医院啊，然后总是要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啊。夫妻两个人，这是俩人的事儿，我当然希望他也能很好的配合我。可是此时我们的矛盾就开始出现了，我就会发现好像在要宝宝这件事上吧，备孕这件事上，我一个人在焦虑，我一个人在努力。你跟他说让他到医院做个什么检查吧，他从上周拖到这周。你跟他说陪我一起去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检查吧，或者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专家要给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咨询，结果呢他总是各种各样的推脱。也就是说在这条路上吧，我觉得是我一个人在备孕，而他总是那么不愿意配合。比如说让他少抽两支烟，他不愿意，让他少喝几顿酒，他也不愿意。好像备孕的这件事情变成了我们俩现在的一个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自己就觉得很难受很难过，像这样我们还能一起要孩子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为什么男人会这样呢？在没有要孩子之前我们的感情挺好的呀。 是这样的啊，好多太太在小孩五六岁的时候啊，就是生完孩子，孩子到五六岁他不是要出去上学了吗？这时候孩子跟母亲他脱离的缝隙就大了。母亲都会有个抱怨，好多母亲有个抱怨。什么抱怨？这个抱怨开始来了。第一个就是我怀孕的时候你就没好好照顾我。可就开始来了。然后再一个就是我生完孩子，这孩子你也没怎么管。这两个抱怨就来了。就是源自于在这个时期男性没有更多的参与到这个妻子的怀孕啊生产这个过程当中来。为什么呢？我原来看过一个理论，当然我觉得这个理论不一定对哈，就分享出来大家来作为一个角度吧。这男人好像就跟他是用最原始社会的那种状态来分析的。就是男人负责打猎，女人负责采果。男人主外，女人主内。那个时候似乎男人跟让女人怀孕之后也就开始就觉得完成任务了。觉得不用管了，觉得可以出去打猎去干什么去了。其实这个里边就彰显出一个什么问题来啊，就是男性在这个方面确实有不成熟的地方。那么具体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时候妻子对先生产生了抱怨指责，反倒是往外推他。觉得是往外推他。所以这时候可以采用一些分享邀请，一点点来，别着急，让他一点点的参与进来。就是不是说你要求你得怎么着，而是我邀请你怎么着。而且当孩子有变化有一些信息的时候我跟你分享。就是用这种不太强制的方式他参与进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如果你们两个原来的关系很好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倒可以试着去跟他讲一些道理。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就是好多人在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抱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那么现在就邀请先生尽量的参与进来。因为女性在这个时候啊，她往往是情感需求比较强烈。更需要人照顾。这时候你还要学会去表达你的情感需求。不要老指责，因为指责和抱怨只会让你们两个人越来越远。而适当的表达你的感受，比如说你可以表达你的喜悦啊，分享你的喜悦。你也可以表达你的焦虑，需要他的陪伴。你不一定一开始不一定需要他陪着你去做这个做那个，他可能有事情忙，但是你需要他，你有这种焦虑情绪的时候你需要他给你一个安慰。来让他体验到，这样慢慢他就会加入进来。就跟还有一个就是好多就是刚生完小宝宝的时候先生也加入不进来。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个孩子跟母亲连接太紧了。又加上照顾小宝宝那些事儿，那男的确实他也粗手粗脚的，那个妻子也不放心。所以经常就被轰出去。你不懂。也没有邀请进来。所以到最后孩子五六岁跟母亲脱离开的时候，这个太太的这种抱怨情绪开始来了。说当时你都没管。特别是这时候你说再生个二胎，那就更来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一点点的邀请参与，分享你的感受。慢慢的把先生这个给拉进来。这是一个。再一个可以直接讲道理，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感情很好，你可以把这些我们今天跟他分享这些跟先生心平气和的讲一讲啊，希望他能够主动的参与进来， 这样对将来都好。 嗯 嗯， 好。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又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她说：“我和我先生结婚十多年了，我的婆婆呢是一位农村婆婆，我呢还有一位大姑姐和一位小姑姐，也就是我先生的姐姐和妹妹。那么，我先生呢是他们家里唯一的男丁。我和我婆婆的关系呢，过去一直维持在不远不近，我不希望太近了，太近了呢，我怕有矛盾。那么。”当然也没有那么远，比如说婆婆需要什么钱盖房啊，或者说需要一些什么其他的支持啊，只要不是说大家在一起生活，我还都会愿意的。因为我知道我先生是他唯一的儿子，而农村对儿子也会看得很重，有的时候呢先生要回去，我呢就不回去，这样也是为了更平衡一些。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婆婆呢从去年开始提出了要到我家来住，岁数大了，而且呢他的两个女儿，开始他两个女儿还能让他小住一下，可能也是因为后来他住过去之后和两个女儿关系都搞得一般，那么他自己总是跟两个女儿说他有儿子，他是有儿子的人，两个女儿因此就都跟他说，那你去跟儿子吧。所以呢他呢现在就要跟我们，农村的房子已经比较旧了，可能也是有一些问题，不大适合现在去住了。主要是他觉得他一定想和儿子在一起，特别是岁数大了之后，他这个念头就特别的强烈。所以呢，他呢就跟我先生说，他要跟我们在一起。而我是城市家庭长大的，我的家一直在城市，现在我们的小家也在城市，我的孩子完全不适应农村的任何生活习惯。我和婆婆唯一接触过的一次就是坐月子，坐月子的时候婆婆来过，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婆婆呢是一个比较有心机的婆婆，当着我丈夫的面对我很好很客气，我丈夫不在，我先生去上班的时候，她对我经常是冷嘲热讽，而且不顾我坐月子，当时呢也不大照顾我。其实我当时很少说这些话，是因为我觉得说了也没有用，还不如远远的就把他送走。而现在他非要一脑袋扎到我们家来，这可怎么办啊？ 这个婆媳姑嫂关系啊，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弄的关系。日本的一个文学家还是哲学家我忘了，说过说谁要能把婆媳关系解决了就颁给他诺贝尔和平奖。所以这事儿挺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给你做一些分析。第一个，在农村来讲，他确实有一个传统叫养儿防老，哎，养孩子呢，特别是儿子，传宗接代是一个指标，另一个指标就是老了之后可以有人给你养老。他不能上姑娘家去，因为在农村姑娘都是嫁到另一个村儿，啊，不像城市里边这个区域啊划分的不是那么明显。他到另一个村里去，这就很村里人都认识。啊，你慕名来了两个老人，这就很一个老人，这就很难堪。 嗯， 所以在农村确实他是 很尴尬， 还挺尴尬，有这个事儿的。这是一个，就是我希望这位听众能够了解的，不一定理解，可以了解一下。 即便他的女儿嫁到了县城，农村也是根深蒂固的，会认为跟女儿过是挺奇怪的事儿。 对对对，是的，是的， 是不是？ 哎，是的，有一些地方挺明确的。 嗯， 但也有一些地方还好，还好。 嗯、对， 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你的先生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其实在处理这些事情上，你跟你先生的共识以及共识之后所采取的策略就特别特别的关键。 嗯， 然后从他的描述来看呢，我感觉这个婆婆是一个特别爱这个爱这个先生的一个婆婆啊，特别爱他的这个先生。所以呢，鉴于此我对他有个建议哈，就是这件事情呢要跟他先要跟他先生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担心呢用很温和的方式去说，千万不是用推脱和指责的方式啊，这样会触动先生比较敏感的那个神经啊，他可能就会觉得你看你怎么这个你怎么那个。男人最不能接受的可能就是 自己的另一半在行孝这件事情上对自己有所指点或者是阻断啊，他自己可能平时对他父母怎么个态度都行，但是他可能就不太允许别人对他父母有不好的态度。 嗯， 所以这件事情在跟你先生商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说法和语气要温和一点，是一种商量、面对和解决的办法，解决的这种态度。 嗯， 啊，看你先生怎么说啊。其实呢，最好的方法他不一定做得到，最好的方法就是，住在一起确实问题很多。 对， 确实问题很多。如果能住在附近， 嗯。 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是呢，婆婆不一定接受。 嗯， 啊，农村婆婆不一定接受。 人家说了，我就是来守着我儿子的。 对对对啊，你住在，你还给我弄一个房子，让我自己住这儿，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妻子担心的是婆婆来了以后，那比如说夫妻关系啊、家庭关系啊，包括孩子啊，这个家里就乱了啊。 哎、 比如说这么多年一直是井井有条， 对对 对, 对， 然后生活习惯自己也已经形成了， 对对， 那婆婆来了怎么办？所以。要跟丈夫这个好言好说，这个关键人物是丈夫啊，自己可不能跟婆婆说您别来，我不欢迎您， 对， 不能那样， 对 吧？ 对对 对。那丈夫能去说吗？ 有的丈夫是可以的，有的丈夫对此也很敏感。 嗯， 这个我们不知道他丈夫是哪个类 型，是个什么人、 哎，是个什么人？但这是最后一步，还有最后一步， 嗯、 最后一步就是相处策略。 嗯， 啊，就是假如说这些都不行啊，还得住在一起啊，然后你就要掌握相处策略。 嗯， 所谓相处策略，第一个你要明确的就是你就是他的儿媳妇，你不是他的女儿。 嗯， 不要信那鬼话说当婆婆当亲妈自己是亲女儿，不是，这不是事实、 嗯、 第二个呢就是礼貌是最好的交往。 嗯， 啊，就是你不用太热烈了或者太怎么着，就保持一个礼貌，因为礼貌之间是有距离的。 嗯， 第三个呢有就是老人有什么问题啊，不要加引号的哈，不要跟老人一般见识、 嗯、 啊。然后呢，如果你心里真的是有情绪什么的，可以反过来跟先生好好的去说，也不是指责先生。当然，这个对女性，我说着我都觉得对他要求还挺高的，啊，也不要指责先生，跟先生去讲讲你的感受，一定要把先生拉过来， 嗯，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基于这个婆婆可能对儿子真的有挺强的依恋哈， 对， 啊，挺强的依恋。然后在面前的时候，不要说我老公。 嗯， 在婆婆面前尽量说你儿子，啊， 哦， 对，有的时候这个挺敏感的， 哦、 看着这几字之差哈，那有的婆婆一听我老公他特殊不舒服 啊，你的我儿子怎么就变成你的了呢？ 对对对，因为就是你儿子， 这儿子，你知道我在农村我养大他多不容易吗？ 对 对 对，一把屎一把尿 啊，对，他现在啊。他现在这个40岁了，成了你老公了， 对， 难道他不是我儿子吗？他80岁都是我儿子， 没错， 是的。 哎，然后呢，在婆婆面前的时候呢，就学得独立智慧一点，就是多指挥老公给婆婆干活、 嗯、 啊，你也可以干，但是你有时候要指责老公，哎，你怎么对妈这个态度呢？哎，你要学会，这就是让太太呢，让婆婆感觉你是鼓励儿子跟他亲近的， 嗯， 并且站在婆婆一边的，哎，这个。太智慧了，这个对他要求太高了、 嗯、 啊！基本上做到这些之后呢，啊，再有就是你来不来的可以请给婆婆送点小礼物， 嗯， 啊，别是大礼物，就小礼物就行， 嗯， 然后说点好听的， 嗯， 啊，夸夸婆婆，每个人都有身上都有一个价值点， 当然 啊，你找那价值夸夸他，这样的话其实就能保持在一个比较的和谐的状态。但是这个真的对他提出要求来了， 嗯、 因为本来就是自己小家庭的时候。想干嘛干嘛， 嗯， 很自由， 嗯， 很洒脱， 嗯， 现在如果真婆婆来了之后，可能自由洒脱会受到影响。 对对对， 嗯, 嗯，其实还是有办法，还是有智慧，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策略能够经营婆媳关系的。 对， 嗯，董老师在我们节目中也介绍了很多了，不得已非要在一起过，那还得过， 对, 对吧？ 对， 因为这是我们的中国人，况且我们说实话。这个婆媳关系就是这样的，你再怎么样，你嫁了人家的儿子， 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 人家培养出了一个儿子，是你先生， 对， 现在是你孩子的父亲， 对， 就冲着这一点，你也要和婆婆能够相处下去。 对对对， 有一些可能，如果有其他选择，大家能够有距离，那是最好的。 对， 如果实在不行，非要在一个屋子里，一个屋子里也能保持礼貌的距离。 没错没错， 是吧？ 是的。 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荣峰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如果您要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